凡。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国家队冬训和夏训都有哪些不同？国家队都进行了哪些方面的训练？为此，国家队队员哈斯提尔马上为我们做解答。 大家好，我是国家障碍追逐队运动员哈斯提尔，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本赛季由于疫情影响，赴国外开展夏季反季节训练和冬季早期专项场地训练的计划无法实行，但充分利用国内现有场地，如夏季体能训练基地、室内滑雪场、室外滑雪场等，基本可以满足训练需要。因此总体来说，疫情对专项训练的影响并不太大。本赛季国家集训队计划开展以下几方面的训练。一、专项体能训练，通过前一段的体能达标和体能大比武，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体能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目前队伍已经进入专项体能训练阶段，在维持提高基础体能的前提下，根据项目特点提高专项身体素质，如平衡台模拟专项训练、模拟出发门上肢力量训练、专项场地全程技术动作模拟训练等。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哈斯提尔的介绍。下期节目他将会为大家介绍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国家队夏季陆地训练方面的内容。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呢，会在每天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